時光倒流，而家我哋由 Simon 帶翻我去我呢個2009年呢一個俾鬼開眼嘅現場。啊 ，Simon 啊，我想問一問啦，09年對於你嚟講喺人生中係咪好重要嘅一年咧？嚇，改變咗你一生好似。 普通啦，又唔係話太 係， 不過都可以講話重要啲嘅。 你而家睇翻轉頭，你就唔覺得係乜嘢啦？但當時候咧。你係俾啲古靈精怪嘢開咗你眼，唔單止眼啊，全身所有嘢好似通曬你咁樣，令到你同靈界有一個好大嘅接觸啦。咁件事嘅來龍去脈又係點樣嘅咧？ 因為嗱頭先提過話，2001年嗰時我就俾啲嘢搞啦，咁啊搞到好辛苦啦。咁其實嗰陣時已經係揾啲茅山師傅，即係自己都搞，即係搞翻掂佢。搞翻掂嘅意思咧，就唔係完全咩感覺都冇曬咁就係、都之後咧都仲有間唔中咧，成日都有啲嘢爬上我張牀嗰度嘅，即係瞓覺嗰時爬上我張牀嗰度嘅。咁但係依個已經習以為常啦。咁由2002年至到2009年咧，呢七年之外咧，都成日有啲嘢跳上我張牀嗰度咯。咁其實我又唔知嗰啲係咩嚟嘅，咁所以咧就。但又趕佢唔走喎，有時發猛陣咧，撥開佢，唔好搞啦，唔好搞佢，照跳上嚟。咁就困擾咗七年啊。咁去到2009年咧，就發覺有時成身震嘅，坐喺度做啲咩都好咧，成身喺度震嘅，即係嗰種震喺入邊嗰身體度微微咁震出嚟咁樣咯。咁就開始驚啊，又唔知咩事啊咁樣。咁跟住即係驚嗰啲鬼又嚟搞我啦咁。咁有一次咧就直情驚到咧就即係瞓唔到，咁就揾醫生開安眠藥都瞓唔到，咁跟住就直情三其實應該咁講，之前有一晚咧就之前其實有件之前有一晚咧就係、是、感覺到咧又有一班人。一班因為我感覺咧，佢靈體好似細路仔咁樣咧，喺呢張牀度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嘅。咁跟住就發覺自己有啲針好長嘅針插落自己頭啊、頭頂啊，逐度插嘅。初就插落頭頂，好長嘅鋼針，好似鋼針咁插落去。咁其實都驚嘅，因為未試過啊嘛。咁但係插落去會唔會插死我咁啊？咁但系又唔係好覺自己插得死，咁跟住插完個頭頂啦，我好似掹翻出嚟，我唔記得有冇掹翻出嚟，跟住佢又插我個眉心，跟住插完眉心之後咧，就開始插個喉嚨嗰度，如果有修行過，就應該知道依個喉嚨嗰個位咯，即係喉骨下面嗰個位咯，咁跟住又插個心口嗰個位咯。跟住插太陽輪個位咯，跟住插越插越落，最拉尾咧就插到海底輪，即係嗰個位係肛門同埋生殖器中間嗰個會陰個位。咁跟住插完曬呢啲嘢之後咧，咁就之後嗰晚就冇乜嘢啦。咁就第二日咧有因為我師我講過話好驚鬼嘛，咁就因為感覺上。比嗰啲嘢行嚟行去嗰啲嘢咧，就多咗好多嘢行嚟行去啦。我張牀咁啊，驚鬼同埋成身震啊嘛。 係，但係我喺呢度想問一問先啦，就係話你感覺到俾針插啊？你嗰個過程係點咧？係發夢過程啊，定係真係見到有一啲靈體走嚟插你啊？定係係啲乜嘢嚟插你咧？ 其實是見不到任何嘢嘅，但係個人亦都唔係瞓著咗，亦都唔係發夢，係清醒嘅。 日頭嚟嘅， 夜晚黑瞓覺。 夜晚黑瞓覺，但係冇瞓著喺張牀度。 係啊係啊。 係咁啊，瞓喺度，成個人係躺，即係躺躺咗喺張牀上邊，望住天咁樣嘅係咪？ 係咯係咯係啊。 係咁啊，你感覺到有支針插落嚟當時。 係啊，有支針好長嘅針。 你冇縮咩？你突然間支針插落嚟嘅頭度，你唔睇係咩事嘅？ 唔知冇縮喎，本能上冇縮喎， 即係有得佢插啊， 係咯，有得佢插咯。 咁佢插落嚟有冇痛嘅感覺嘅？ 其實點解咧？因為我已經係即係頭先講啦，七年咧呢班 即係俾呢班鬼搞你啦。 其实唔系，我觉得应该唔系鬼咯，因为鬼唔会咁样搞咯。咁、但系俾依班灵咧喺我张床度已经行嚟行去行咗七年噶啦，根本其实个人已经咁样习惯晒，即系虽然系唔中意，但系已经习惯晒呢班人嘅处事方式噶啦。咁、你话插针，你咪插针咯，因为我知道我、 即是你系直觉上你嘅感觉系觉得系喺你张床行来行去呢一班唔知道乜嘢插落去嘅系咪？所以你就冇理到佢啦，因为你俾佢搞咗七年啦，搞到麻木晒啦已经。 同埋我觉得咧，你系做唔到任何嘢去整走佢哋嘅，即系佢要插落嚟咧，你唔可以话掹啊咩，即系你唔可以做呢啲嘢。 但系你感觉到插落嚟嗰系有冇掹翻出嚟嘅？ 佢插完落去好长嘅，跟住就掹翻上嚟咯。 咁一路插落去，你身体里边嘅时间有冇感觉？ 有啊，好似一支钢针插入又 顶 插入去， 唔痛嘅， 少少痛啦， 有痛嘅感觉。 有，但 系跟住于是咧插咗好多针啦。咁佢插你的目的系咩？你知唔知啊？ 目的将来知道佢系帮我开晒呢啲位 置，即系佢帮你开。佢嘅意思就即系呢一班唔知道系鬼啊，定系神啊，定系啲乜嘢嚟嘅？ 应该唔系鬼，鬼通常唔会搞你咁样搞你。 即系你自己认为唔系鬼。 系啊，我觉得应该。 即系你觉得唔系鬼。 系啊。 但系就有能力帮你开咗呢、這个，我当净系开眼啦。其实而家一听知道唔系净系开眼啦。 唔系开眼噶，系啊。佢后屘连我手心脚心都开晒咯。 系。咁样笃完晒，笃完晒之后，发生咗咩事咧？你点知道自己俾人开咗眼咧？ 其实之后，因为而家讲翻印象好模糊，有时有啲嘢唔记得啦。但系之后就因为嗰时我讲过咧，就嗰时其实好惊鬼。我唔知佢神系鬼咯，即系而家就知道应该唔系鬼，但系嗰时唔知咁啊，所以嗰时就成日晚晚都好恐怖嘅，即系好惊嘅。咁啊，成晚瞓唔着嘅，咁直情有三晚系瞓唔着嘅，跟住揾医生攞安眠药食都瞓唔着，因为好惊，个人惊到咧就系安眠药嘅药都冇效。咁跟住第瞓咗三晚之後咧，我就唔知點樣，因為我有潔癖噶嘛，咁啊洗廁所笪地咯。咁後屘喺廁所暈咗咯，即係暈嘅意思，即係唔知點解忽然間，即係因為人三晚冇瞓咧，成個人咧喺廁所度攣低咗。但係攣低咗嘅感覺咧，就係話其實我人仲存在嘅，但係成個腦咧係漆黑一片，但係都感覺到自己是存在，但係嗰啲思想嗰啲聲音咧，就平時思想啲聲音好大噶嘛，嗰啲思想聲音就去到好細咯。咁就跟住後屘又起翻身，就坐翻上張床度打坐。咁打完坐，喺打坐嘅過程之中咧，就覺得自己嗰啲輪位慢慢逐個開咯。就覺得 你嗰陣時因為學過知道嗰啲係輪位啊，係咪？ 係啊，係啊，但係我冇刻意去開佢哋。 你係當時已經知道嗰啲係輪位，定係事後你走去學你先知啊？你係學咗先嘅。 嗰時都應該知係輪位嚟㗎啦。 咁我有少少懷疑嘅地方，唔係懷疑你啊，我懷疑會唔會係你自己喺思想上邊、概念上邊已經有啲嘢入咗腦裏邊，就係我知道個輪位喺邊一度，因為你知啊嘛。嗱，你唔知好地，你知啊嘛。你咁你已經好準確咁樣已經知道啲針係篤落去邊一個輪位嗰度，會唔會係你自己嘅思想去錯誤誤導咗你嘅人，以為真係有嘢搞你咧？啊，會唔會只不過係因為你嗰排嘅練功令到你唔好聽嗰句叫走火入魔啊！咁好聽啲嗰句，即係話你太過聚精會神喺練你哋啲功嘅方面所以記啲輪位嘅時間，令到你有一個咁嘅感覺，好似俾人插咁樣咧。但我唔夠膽肯定係咪，但我一定要由你自己嘅感覺可以話翻俾我聽，究竟我頭先嘅推斷有冇可能性咧？ 其实嗰时我冇练过任何功，即系我知道嗰啲系轮位，因为以前学过咯。即系有概念系轮位，但系我冇练，我冇刻意去练功或者成咯嗰时。咁而且嗰时系嗰啲我晕咗之后咧，我坐翻床咧，其实我唔系特登打坐嘅，不过系咁啱即系你坐喺床上面咧，系好似打坐咁嘅姿势咯。咁佢就自己会自己系开一啲嘢出嚟咯， 即係我感覺係完全與我自己無關。 嗱、你而家話開嘅嘢就唔單止對眼啊嘛，你好似你心都開埋，所有嘢都開曬，即係你所有嘢都係完全唔係話隻肉眼見到有靈體嚇、甚至乎你喺個感應上邊嚇、都好強啦嚇、直情可以同靈體溝通咁樣啦，係咪？溝唔溝通到先？ 溝通唔到， 溝通唔到嘅。但係你只係見到佢哋，但係你知佢哋知唔知道你見到佢咧？ 未必知， 未必知。 系啊，我如果有时候我见到佢哋，佢哋未必知道我见到。 不如你实质啲话俾我听，你所诶开咗眼之后，你实际见到嘅灵体系乜嘢嘅容貌嘅？ 唔同嘅容貌都好多，唔同 好多唔同嘅，包括啲咩类型呢？ 有啲啊飞啊，有啲嘢一团雾啊。有啲咧就系、是好似一个波啊，或者一个好细嘅。好细嘅灰色嘅乒乓波咁细都有，有啲就好传统嘅六十年代嘅阿伯咯， 即系有啲系实体灵，有啲非实体灵啦。但系实体灵嗰啲咪实体到真系一个人咁样样？ 咁啊唔系真系实体到一个人咁，虚少少啦， 虚少少，即系形态系咧，只不过好似半透明嘅人啦，啱唔啱啊？ 系类似咯吓。 咁啊，见到阿伯就着嗰啲衫，就当然唔系而家我哋呢个年代啲衫啦。 粤语长片嗰啲衫咯。 系，即系嗰啲衫，系咁样见到阿伯喺度做乜嘢？坐喺度。 我翻屋企啊嘛，一翻屋企咁行去，咁就见到个阿伯，佢唔系我哋屋企嗰啲人嚟嘅，咁就着六十年代啲衫行出嚟咯。咁我冇理佢啊。 点解啊？你系呢次系咪第一次见实体灵？ 系唔系第一次啊？都唔知系唔 系，因为我都系嗰句咧。如果有啲人天生有阴阳眼，你见惯你，梗系唔理佢啦，日日都见噶啦。但系如果你话被开眼之后，呢、這个被2009年被开眼之后嘅、第一次见嘅实体灵，系咪呢个阿伯先？ 唔记得咗啦，但系其中一个咯， 其中一个。但系点解又系点解你可以咁冷静，完全冇反应嘅咧？ 我谂系天生啩， 系。即你覺得好正常嘅鬼嘅存在好正常， 即係話我唔知點解我其實我都解釋唔到當下點解會唔理佢哋咯。但係當下真係唔即係因為其實咧，我第一次見鬼咧係2009年之前嘅嗰陣時，其實我第一次見鬼係好興奮嘅。係啊，我未見過啊嘛，咁即刻 點咩？點咩興奮法嗰次？ 冇啊！咪見到地下一對綠色嘅腳咯，咁跟住即刻，哇！正喎、啊、鬼喎、啊， 哦，即是 未見過啊，大佬， 即是好似見到奇奇景 咁樣。原來呢個世界真係有呢啲咁嘅嘢喎， 咁我想問啊，我哋褪咗少少啦，嗰個時光機我哋褪後少少啦。咁你見到呢對綠色嘅腳嘅過程係點樣嘅？ 唔係喺間屋度見到佢有對綠色嘅腳，但係冇 喺邊間屋？喺邊間屋？ 喺自己屋企咯，係咯，係下得下半身冇上半身咯。 系 睇唔到上半身噶吓， 有冇喐到嘅对脚？ 冇啊， 企定定喺度。 吓，企定定。 你喺咩情况之下见到？当时做紧乜嘢咧？你 普通咁喺间屋度行嚟行去嘅情况咋？ 行啊！突然间见到，你第一个反应系兴奋啊嘛？头先所讲系嘛？就并非系惊啊嘛。 兴奋。 有冇谂过试图谂住影低佢咁样咧？ 咁又冇喎，即刻。即刻離開，唔係都有少少驚嘅，咁即刻去騎樓嗰度，跟住就喺度即係喺度笑啊嘛。點解都未見過呢啲咁嘅嘢？ 嗱，我想同咧各位聽眾講一講咧，因為咧其實好多問題裏邊咧就你見到我一路咁樣問阿 Simon 咧喂，究竟係咪差人攞口供咁樣其實唔係呢個問題，係因為咧Simon 個 case 咧係比較一啲我之前請上嚟嘅嘉賓咧係有啲唔同嘅特別少少嘅。如果你大家唔了解 Simon 嘅人咧，一路聽嘅佢嗰個故事啊，或者佢嘅經歷咧，大家可能會覺得喂 Simon 係咪真係精神有問題㗎啊？會唔會佢胡思亂想、亂咁諗嘢啊？但係喺我同佢嘅傾偈過程裏邊咧，我發現咧佢唔驚，佢有佢嘅原因。並非我哋唔能夠用我哋嘅心態諗點解喂正常人都會驚咧？點解佢會唔驚嘅咧？原來佢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自己由細到大啦，佢有一種佢自己可能唔知道，佢有一種好特別嘅同呢個靈界有一種溝通嘅能力，而佢自己都唔知道。 但在凭他所讲的东西里面，我察觉到一样东西，就是这种沟通的能力，其实这些灵体又好，甚至乎你觉得那些不是灵体，是不知道什么古灵精怪，他知道你可以沟通得到，所以他一路这样搞住你。去到这个所谓09年，你所谓的、开眼，你所见到的东西、其实话不是都是、某一隻或者某一班灵体在你身体里面想做的东西，而借助你身体里面、那种这样的能力去表达一些东西出来，但你自己未曾察觉得到，即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整件事、好了，我们 又将件事后移回去09年、因为刚才你讲了那对脚嘛，移回去09年之后、听说你见到有些东西很特别的、例如说见到有些鬼呢好像米芝莲人那样的，是不 是、那时就是加拿大了，加拿大是咯，咁自己本身咧喺间屋嗰度咧就去啲阴暗地方咧嗰度就搞紧啲嘢啦，咁之后就出翻嚟咧就翻入自间房啦，就发觉有个好似即系米芝莲车胎嗰啲嗰个咁嘅 size 嘅形象嘅灵体行去我间房間，可能 即系我哋 call 翻啲记忆出嚟，睇下你知道米芝莲车胎系点嘅样咁样。我准备咗啲相俾大家望一望嘅，因为就咁讲米芝莲，可能谂咗佢啲五星食肆咁样，系啦。咁啊米芝莲车胎人咧，咁啊好多人都见过，即系佢咧就一节节啦咁样啊，即系好似成个身起晒嗰啲叫做咩水泡咁样啊。 其实就不是 exactly 这样的，因为它是好像一团雾这样的。 是的，但是现在这个就是米芝莲人，这个米芝莲人你看到它的形态就是这样的，定是 形态上 是不是那么实在的？ 不是那么实在，形态上就是这样，但是它会是有很多黑，即是它是黑色的啦，首先它本身是黑色的，还有它形态就是咁，但系佢咧就俾层黑雾包住咁样， 俾层黑雾包住咗。 系啊，系啊。 嗯，好，咁样啊，我哋如果我哋纯粹用呢个咩嚟睇时间，你觉得佢系乜嘢先？你自己感觉到佢系乜嘢？ 其中一种灵体咯，可能俾我激嬲咗，搵嚟搵我算账啩。 系 系啊，因为我去啲黑暗角落度搞。可能觸犯咗佢，跟住再 搞乜嘢？我好想知道喎！你黑五角路搞啲咩？ 搞自己嘢咯，嚇，搞一啲嘢咯嚇，跟住就翻出嚟，翻翻入自己間房之後，就佢就 嗱，阿Simon，你講到呢一點咧，呢點一個好重點、好特別嘅地方啊！頭先你講過黑暗角落喺邊度先？ 在屋企的 basement 其中最黑暗的， 那是加拿大嚟嘅， 系啊系啊， 系就即系通常嗰啲屋都有个 basement， 系啊系啊， 系咁样你就喺下低就做咗啲嘢啦，系啦吓，咁样啊，你做咗呢样嘢之后，即系一啲叫做自娱嘅嘢啦，可唔可以咁样讲啊？ 类似 啦，好啦，咁呢啲咁嘅自娱嘅嘢之后，跟住咧你就感觉到这个好似米芝莲咁样嘅鬼就好似跟住你，系咪？ 唔係，之後我翻房，跟住之後就感覺到佢行出嚟走向我間房， 係 嚇。咁但係 你要將兩件事扯埋一齊，你覺得係真係有關聯嘅？ 唔係啊，咁譬如你入過嗰間 basement 黑暗房，出翻嚟翻房，咁因為我間房係距離嗰間黑暗嘅房大約成差唔多成千尺噶嘛。咁我一翻我間房之後，咁就見到有個靈體喺嗰邊嘅方向行。行到我间房嘅门口咯。 你平时会唔会入去噶嗰间房？ 唔入嘅。 咁你点解嗰日会无端端走入去嗰间房？ 嗰间房系摆嗰啲杂物嘅啫嘛。 系 吓。 系咁，我好想知道点解你嘅心态会？你平时唔入，嗰日入去个目的系为咩？净系为嗰、那个，即系净系为嗰个行为走入去？ 嗯。 仲有冇得啲特别？有当时你住喺加拿大住，系咪你自己一个人住？ 类似啦， 一个人住。 不是同屋企人一起住， 同屋企人一起住，但是你走入去那间房里面就是没有缘故，纯粹为了一件事就走入去了，就是为了一件自娱的事就走入去了，跟着就惹到一些这样的灵体，那这些灵体跟了你多久？ 没跟我啊，就这样走到我间房门口就停了， 没吓你？ 没 吓你？ 冇、 啊。你有冇感觉到佢想例如问你嘢啊？冇嘅。 冇冇冇冇。 咁除咗呢个米芝莲人咧，仲有冇其他咧？ 米芝莲人啊， 因为你要同我讲，加拿大发生咗好多事。 有次就行上楼梯就见到一个女人在前面咯，穿白色衫嘅咯，咁跟住我以为是我阿妈啦，咁跟住上到上面，跟住佢又行咗厨房嗰边、因为厨房楼上噶嘛，咁啊行厨房嗰边，跟住我再行入厨房嗰边咧，就见到根本系冇人嘅咯， 系， 咁佢应该入咗个柜入边， 我哋睇住行入去，就估计。 方向是咁咯， 但系嗰个人系点样噶？你怀疑系 女人咁咯？女人，吓吓，瘦瘦白，着白衫嘅， 着白衫。吓，但系你觉得似你妈妈？ 我初初谂以为系我妈咪，但系唔系咯， 唔系。跟住， 因为佢系瘦过我妈咪。 系啊，咁样咧，我知道阿Simon喺加拿大咧都发生咗好多事嘅，咁其中一啲咧都同一啲好似。同一啲性係有關係啊，扯埋一齊，跟住咧就有鬼出現嘅啊！咁我諗大家都好想聽呢啲咁樣嘅靈異個案噶啦，咁樣一陣間話俾大家聽。究竟性同灵体同鬼点解可以扯得上一个关系呢？咁啊 ，Simon， 你嘅经历系点样呢？系咪好似睇一啲AV 片嗰阵时啊发生过一啲事啊？ 通常一睇 AV 片嗰啲嘢就会嚟咯。 吓，一睇就会嚟？ 系啊。 咁你要吓亲人咯，好多人听完你讲之后唔够胆睇啊，你知唔知啊？系咪净针对你噶？即系睇 A V 片？ 可能净系针对我啩，我唔敢话晒全部人都会系咁样。 系， 但系我嘅经验就 好啦。你睇紧 A V 片，系你攞咗套片出嚟睇下，突然间有灵体出现，定系点样噶？定系见到有灵体即系喺套片里边出现呢？我好想了解一下。 唔係喺套片出現，咁唔係啦。即係你睇，咁佢哋就會知道，就會即係你會感，即係我會感覺到有啲人喺我附近行咯，開始 喺附近行。係咪佢哋想一齊睇咧？你覺得？ 係咪想睇？係 想點咧？你覺得佢哋？佢哋一行冇意思噶，咁樣佢哋。嗱，你感覺到咧有一堆咁樣嘅靈體喺度先，其實呢堆靈體係咪跟開你嗰堆先？你覺得？ 第應該又唔係嘅，應該又唔係。 唔係嗰堆嚟嘅，即係你自己感覺到嘅。呢個係翻咗去即係2009年之後嘅事嚟噶嘛，即係你嗰陣時已經所謂開咗眼，你見到噶啦嘛。 2009年嗰堆應該係幫我嘅。因为2009年那堆咧，其实而家都应该喺我附近嘅，即系我瞓觉都照咁。 咁我而家 我 隔篱有冇咧？ 即系唔系隔篱嘅，即系譬如我夜晚瞓觉，佢哋就会嚟嘅。 咁而家你隔篱有冇咧？唔好我隔篱啦，你隔篱有冇咧？ 唔知啊， 唔知啊，即系未感觉到。 我系咯，未感觉到咯， 未感觉到。唔系，我都系想即系观众想都系想关心个问题，点解会睇死仔睇 A V 啊，会惹到呢啲灵体先啊？因为呢个话题好似好 interesting 嘅啊。 唔系啊，有时佢哋会走嚟攞你嘅气咯，我觉得即系你一睇呢啲咧。咁跟住咧，你就会咩噶啦嘛？咁你咩一咩咁，嗰班友仔咧就会走嚟。 吸你的阳气， 我觉得是即你趁你弱攞你的嘢咯。 咁你唔系弱嘅，嗰刻好兴奋添，你唔系弱嘅。嗱，咁我俾我嘅容许我解释少少啦。嗱，如果有睇我嘅灵界冷知识咧，其实我有啲嘢都有提过噶啦。鬼咧有分好多种唔同嘅鬼嘅，咁样就如果根据喺呢一个正法念处经里边提到咧，36鬼嘅，咁其中一种鬼咧就食精魄嘅。啊，咁样呢一种食精魄鬼咧，其实咧就可能就系而家 Simon 所描述紧。 緊嗰種咁樣嘅靈體啦。咁呢一種靈體咧，其實咧就好中意吸人嘅精氣嘅。咁呢一種人嘅精氣幾時最容易去去出現咗出嚟咧？就係啱啱你睇緊呢個 AV 啊，睇緊呢個四仔嗰陣時候咧，就好容易有機會咧，呢啲咁嘅精氣咧就走咗出嚟啦，就令到咧吸引到呢啲鬼就嚟。去食呢啲咁嘅精氣啊，令到佢哋咧，其實係佢哋嘅食糧嚟噶嘛，係去補充緊佢哋嘅食糧啫，呢一樣嘢啊。咁呢樣嘢絕對唔係我深信啊，唔係阿 Simon 自己去幻想出嚟嘅啊。咁樣啊，除咗呢啲喺喺呢一個basement 嗰間房啦，同埋喺屋企睇呢啲咁樣嘅 AV 嘅時間發生咗呢啲事啦，有冇啲正常啲嘅啦咁樣啊，牽涉唔到呢一個同性有關嘅咧？ 有啲咧，有啲咧就係俾性，即係怕性喎。原來，即係我試過 咧，即係怕醜啊！你覺得佢哋怕醜鬼啊？即係遇到呢啲嘢就唔夠膽睇。 點講咧？有一次咧，就我同媽咪咧就去買咗一沓碟啊嘛，係司徒法正的怪談嘛，跟住翻屋企慢慢煲啊嘛，咁煲完之後咧，就一瞓上床咧，就有一個好實體、好實體嘅人爬上嚟我張牀嗰度啦。咁即係直情係七間房係漆黑一片嘅，但係感覺到有個好實體嘅人爬上嚟。 係， 咁我又唔知佢係男定女啊！我諗應該 有冇重量㗎？佢好實體爬上嚟。 實體到實體 ，OK， 實體到係黑漆黑。一片的房间有个人爬上来这样。 但是见因为太过黑看不清楚是怎样。就是感觉到他擒上来张床是有一个震荡在这里。可不可以这样讲？ 是有什么震荡都有的。总之你黑漆黑一片的房有个人走上来。 他擒了上来做什么？ 我不知道啊，趴我烏低身趴在我上面。 即是伏了在你上面。 是啊是啊。 你觉得他想做什么？ 我觉得想同我做啊。 你觉得咁啊？即系你觉得呢个一个一只女鬼魂擒咗上嚟，想同你做？ 我谂系咯。 嗱，你又嗱嚟到呢点咧，又叫问啦，会唔会你谂得太过多啊？睇得呢个 A V 多啊？会唔会啊？ 但系佢实体到成个人爬上嚟， 系 即系个感觉啊！全部都系除咗眼睇唔到之外。其实根本是有个人爬上你上面。 那我请问你，既然这么实体，你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怎样？拒绝他啊？还是怎样？就范啊？还是怎样？ 当时我以为他想跟我做。 那你有没有接受啊？即是你有接受到啦，是不 是？那我，唉，很难说。 既然你这么，你觉得他是鬼，但是我当你接受了他这一个这样的要求啦，去跟他 去做这件事事，你不怕的吗？人鬼殊途、 啊、其实我一向都不太怕鬼的、 不怕鬼是一件事，但是人鬼殊途 你怎可能 去接受到跟鬼去做一样的事呢？你不知道地地，因为有些鬼幻化成好像人一样，你做完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当下我都没有想过、你 是即系冇谂过当时， 呢啲而家 即系当时嗰个诱惑太过大啦，你有冇谂过系咪啊？我想问啦，咁样做嘅过程系点样嘅？ 冇做到啊， 冇做到，即系想做。 我以为佢想搞，咁我除衫咯，顶一除完衫佢走鬼咗去，喺有次黐线。 即系而家你调翻转，你觉得 佢系俾佢系惊我，佢系我表错意啩？可能 系。 可能我表错 意啦，你表错情，或者系佢玩你啦。 系啦，我以为你系想同我做，咁我话除晒衫，点知除晒衫之后佢走鬼咗，吓鬼走咗。 咁佢点啊？跟住你点样啊？你起身咯，起身系 啊。 咁佢仲有冇再嚟搵你咧？ 冇啦，以后都唔敢再嚟搵我啦。 以后都唔再 系啊。 咁呢个我想问翻呢件事系已经喺香港定喺加拿大？ 加拿大嘅， 加拿大 系啊。 咁你之后就翻翻香港啦，系咪？ 之后系都但系都仲。加拿大都見過好多嘢，你仲想唔想知啊？話係， 加拿大嗰啲係咪都係一路都係呢一堆咁樣嘅靈體啊？定係嗱呢只靈體已經冇再出現啦？頭先你話意圖想搞你嗰只， 冇出現啦， 冇啦冇啦，呢只冇啦， 呢只冇啦，跟住嗰啲仲同性有冇關係先？ 同性 係 除咗米芝蓮嗰只之外，都有一隻嘅，就係、是、一隻係。飘下飘下咁嘅形态嘅咯， 飘下 嗰个系我第一次见，系临拉尾翻嚟，系好似咁样临拉尾翻嚟。 你而家系咪讲紧我哋途中呢一个？ 系啊，类似咁啊，我未见过呢种鬼。 但系途中呢张相系你影嘅定系点样咧？ 依、這个就喺 internet 度 crop 出嚟嘅，但我嗰时见嘅咧， 即使呢个唔系你实质上你见到， 呢、這个唔系，呢、這个 只不过你觉得咧，你所见嘅就系同你而家喺网上面见到呢张相嘅咧，系好相近，系咪？ 好相近啊，直情系 佢又揽住电灯柱， 唔系，我喺房度自己又乜乜乜嘛，咁跟住咪之后哈完之后咧就出嚟，咁跟住佢又之后咧就。真系見到有隻咁類個樣類似途中入邊嘅鬼魂咯。 咁你就喺 internet 上面咧，有時睇開嘢就見到有張咁嘅相，就call 翻你個記憶出嚟，就覺得呢一個靈體，即係呢張相嘅形象就似當日嘅靈體，係咪？ 係啊，係啊， 係啦。咁就呢個當然唔 係 你影。 但係好勁嘅喎，佢直情咧，佢係真係散，即係散收收咧，好似啲雲，好似啲碎星咁，嗰啲尾啊。嗰啲腳咧，好似啲煙啊咁，跟住咧一閃一飛得好快，即刻走咗。 係， 即係我喺廁所啊嘛，一開門出嚟就見到佢喺度啦。咁奶白灰色嘅，跟住咧佢喺個空中嗰度咧轉下咁樣咧，好似有啲風，但其實冇風啊，好似有啲風咁轉下。跟住咧佢一見到我咧，佢見到佢就即刻唰一聲飛走咗。 係。 系啊， 我听完一扎呢啲呢一类型嘅故事之后咧，我有一个好大嘅谂法咧，就系话咧，其实咧我都奉劝下啲人咧，有阵时有好多嘢咧就系灵体咧都会识抠一啲时间啊吓，去点样去，因为我成日讲过灵体最主要咧系靠影响人嘅心智。啊、去搞一個人嘅，咁一個人嘅心智喺咩時間係最容易受影響呢？有幾種情況啊，例如啊飲咗酒啊、食咗藥啊，或者情緒低落啊，或者當其時嗰、那個佢嗰、那個處境啊，或者佢嗰個家庭狀況啊，嚇、有一啲唔係咁好嘅環境俾到佢啊，令到佢會諗到啊嗰、那個思想嘅時間有一個低落，令到嗰啲靈體會諗到喺呢個時間嚟侵襲你啦。當然就係頭先阿 Simon 所講嘅，有幾個問題就係咧都同一啲性有關係嘅，就即係話咧，其實呢個時間咧，佢虛耗緊一啲自己陽氣嘅時間咧，靈體就會有一個機會喺呢啲地方喺呢啲時間嚇揾、到一啲啱嘅人物。俾佢落手，其實呢樣嘢我諗阿 Simon 自己諗，要小心啲去處理啦。尤其是你啊，都話叫我學過盲山啦，你都明白啊，靈體係啲咩嚟嘅？其實呢啲嘢好危險啊！當佢有一個咁嘅機會埋你身嘅時間，你應該諗一諗啊，你去點樣去保護自己啊？呢一樣嘢先至係最重要啦，好嘛？啊，我哋唔好再講呢方面問題啦，我哋將成件事拉翻嚟先啦，香港呢度啦。咁香港呢度搬咗翻嚟之後，聽講你都話好多好多濕滯嘢咯，啊，咁呢啲濕滯嘢點樣？ 你講而家連而家冇乜嘢啦， 即係翻咗嚟香港之後嘅，啱啱係啊。 而家冇乜，其實我係唔夠瞓先會見到靈體咯，而家。 咁你唔夠瞓嗰啲，即係人哋會懷疑你係咩個？係因為唔夠瞓，那個精神錯亂咯，啫。係啊，咁有冇啲實質啲嘢喺你身上未發生過一啲實質嘅個案？你覺得？應該是不會精神錯亂的，例如、有一些、例如見到一些靈體真的很實質地去、移動一些東西、或者去、跟你去一個很直接的接觸呢，這種呢就被人感覺到未必是一種精神上面的問題嘛。 那些就沒有，但是現在是其實是現在 是現在是夜晚上睡覺會有些東西跑上嚟张床度咁样， 但你由细到大都系感觉到有嘢跑上嚟张床，点解啲灵体系都要黐住你张床？我又觉得好特别咯、啊。 嗱，你细细个七岁嗰阵时已经系啦，见到啲灵体好似西瓜波咁样走咗上嚟你张床啦，跟住喺加拿大又系咁样啦，翻到嚟香港又系咁样啦，点解灵体咁中意走上你张床上边咧？咩原因呢？你有冇谂过咧？ 我觉得佢哋仲系看睇紧我个 case 咯，我个、因为我觉得灵界嗰边咧有一班人系睇住我嘅咯，吓、因为我有时咧，我头先都我头先冇讲到就系话我自开咗七重轮之后咧、有时我瞓上床咧，好似自己系好似系好似嗱，你一瞓上床咧就感觉到咧自己系已经系好似俾人推咗去另外一个地方，即系好似喺医院。咁咧推咗你去另外一笪地方，跟住就好多人嚟醫你啊！咁同埋有時譬如我行完山行得攰咧，跟住個膝頭哥痛咧，佢哋會走嚟咧會醫我個膝頭哥咯，即係會嚟俾啲氣我膝頭哥咯。同埋有時咧就兩隻手咧就揾啲嘢綁住我兩隻手，好似人哋。好似箍紧咗我两只手，跟住插支针入去我呢啲腋下呢位咯。 即系你觉得呢啲灵体一路都帮紧你咧，仲帮你医膝头哥啦，系啊？点解你同佢做咗朋友啊？系咪？ 我唔知啊。 但系你同佢做，你觉得呢啲医你膝头哥嘅灵体，佢系嚟自边度咧？一路喺你屋企啊，定系喺街上面遇到啊，定系由细到大都跟住你嘅咧？ 应该系。我想可能由细到大啩，但可能是2009年咁啱，即系个机缘巧合就帮我开晒啲嘢，跟住之后就继续睇我嘅 case， 咁帮我 monitor 住我个人咯。 咁样我听闻咧，头先提过一样嘢咧，就话行山啦，我哋都曾经俾过几张相睇，话行山咧遇到一啲都不知道是不是鬼啊，定是妖精啊咁嘅嘢啦。當然喺張相上面我都未人詳細睇到啊，係啲乜嘢？可能你自己先睇到啦嚇。咁啊，但係你喺行山嘅過程裏邊，好似都有一啲好特別嘅經歷㗎，係咪？ 見過幾次咯，行山見過幾次，行山行完山見過幾次鬼咯。有次 但點樣遇㗎？即係你自己一個人行山，定係同朋友一齊行山？ 自己行山。 喺行邊個山咁啊？講俾我聽。 大帽山又遇過一次啦，大帽山喺大帽山山頂行翻落嚟嗰條大帽山車路嗰條路行落嚟，嗰度見到有一個喺前面見到有一個好細好矮嘅黑色嘅人影，橫好快咁樣經過咯，又見過一次咯。咁但係當我行到去嗰位嘅時候咧，原來咧佢係喺條。人哋啲坑渠嚟嘅，嗰個坑渠即係好似前面有條路咁，但係咧佢咧山嗰度有條坑渠落咗嚟，我哋條車路再落去下面，咁佢就喺嗰條坑渠嗰度咁樣行，所以先至會打好似你望到佢係打橫咁樣咯。 佢嘅意思係男定女定係點樣？ 唔知係男定女嘅，但係好似一個矮細嘅人係黑影嚟嘅，咁樣好快咁樣。行咗， 系 啊，打横行咗。 你系咪觉得你系唔觉意见到佢啫？ 唔觉意见到 咯，并非系佢特登想俾你睇咧。 唔系特登俾我睇，系应该系唔觉意咯吓。 唔觉意望到吓，佢冇乜嘢想表达俾你听嘅。 冇。但系好奇怪，因为我去到嗰位咧，先知道原来佢系依住坑渠嗰条渠嚟行咯。因为嗰度啱啱佢行过嗰位系咁啱系有条坑渠由个山度上嚟，跟住去到我哋条车路再上山噶嘛，嗰条坑渠。 佢一路踩住坑渠，但系如果你谂，如果系一个真系一个实体一个人，行唔行到嘅？你觉得？ 冇咁快， 即系都行到嘅，但系就冇可能咁快。 冇可能。 会唔会系动物咧？ 但系佢人形喎， 人形嘅， 系啊， 即系小矮人咁样。 系啊，小矮人咯， 小矮人咁样嘅。又有少得意喎。你而家所形容咧，点解山上面嘅鬼咧，好多时咧，我哋听到咧，都系一啲小矮人形式，好似台湾嗰啲魔神仔咧，啊，都系喺山上面嘅。咁佢哋都系一啲类似小矮人咁样嘅，啊，都唔止嘅。其实咧，我亦都听过喺一啲内地传过一啲咧喺山上面嘅灵体咧，啊，咁我哋叫做山魈啦。啊，呢种灵体咧都系相对矮细嘅。咁所以你而家所描述出嚟咧，比較矮細嘅靈體咧，我亦都有啲相信啊，絕對係呢啲喺山上面嘅山魈係 絕對不出奇，因為那個形容跟其他地方聽回來的都是差不多。是啊，那還會見過什麼在山上面？ 山上面有次去流水響水塘那條路，那那時行到 流水響去學校那條嘛， 是嗎？是啊，是啊，那條有條車路嘛，粉嶺去流水響水塘有條車路嘛，那我那時剛剛行完山落山，一見 去到個垃圾桶，見到垃圾桶旁邊有一團透明的透明的東西，有團透明的氣，好像膠狀透明的氣那樣，他一見到我就即刻好快咁閃走咗。 嗯，嗱咁樣我又聽到咧呢種情況又係其實佢係唔小心俾你見到嘅啫，佢知道你見到佢先至消失嘅啫，並非係佢特登喺你面前度出現嘅。 唔係啊，我面前出現。係 咯 係 咯， 我面 啊咁樣其實而家好明顯一樣嘢，你呢個所謂開咗呢個輪之後，開咗眼開咗輪之後，你見到咁多嘢，你有冇覺得為自己帶嚟好唔方便咧？ 冇喎，我翻。 你有冇谂过要？你有冇谂过想办法要删翻佢？ 冇喎，我想开大啲。 点解？点解？我好想 见得少喎、 啊。即系你仲想可以见实体啲嘢？你觉得而家见啲嘢未够实体？ 其实唔系嘅，但系即系始终对灵界嘅一种探求咯。 但系你觉得你咁样做法会唔会一种叫惹祸上身咧？嗱，其实好老实讲，灵界同我哋咧其实系两个世界嘅啊。咁样你夹硬要去探求呢样嘢嘅时间，我引用阿霍金嗰句说话啦啊，千祈唔好同外星人有接触啊嘛，你咪唔好搞啲外星人啊嘛，一样啫嘛。我哋其实我哋人系咪应该去走去搞啲灵体咧啊？点解你要去谂自己要开大啲咧？啊！呢樣嘢就可能冇辦法啦，係你自己嘅興趣啦。啊！但係咧就即係我哋下次雲來咧，除咗聽一啲靈異故事之外咧，或者一啲靈異個案之外咧，咁我哋希望咧帶一啲喺靈異上面一啲叫做正確啲啦、正面啲咧嘅思想就俾我哋聽眾嘅。咁樣希望大家咧真係唔好咁主動咁樣去走去搞啲靈體啊，或者主動咁樣咧去侵入去靈界裏面啦。因為靈界同埋我哋嘅世界其實係兩個世界，咁冇乜嘢必要咧，我哋唔好去騷擾佢哋啦。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好多謝阿 Simon 嘅精彩演繹啦。咁樣我哋下次再有機會咧，就請阿 Simon 上嚟再講個你開咗眼嘅經歷啊，好唔好？今日係咁多，拜拜。 拜。 欺恶鬼，欺恶鬼呢种鬼以欺世人为恶，嚟换取佢哋嘅精神满足。点解佢哋要咁样做？因为佢哋喺鬼道嘅日子非常之难挨，佢哋都系一种常受饥渴之鬼，往往都系靠偷一啲人拜祭先人嘅祭品为生，而且佢哋仲生得非常之丑样，块面黑蚊蚊。还被又长又污糟的头发遮住晒块面，四肢手脚全部都是爆裂的。当他们行路的时候，或者想用手执起食物的时候，都会痛苦非常。远看他们同一嚿黑云是没有分别。为什么他们会变成这种起恶鬼呢？由于他们不甘心自己受这种这样的苦报，所以他们就最喜欢去欺凌其他的人或者其他的小鬼，以发泄他们心中的不忿气。但是他们由头到尾都没想过，他们之所以受到这种恶报，是因为他们生前贪恶妒忌而所引致的。很多时生前一些不老实的人常常做生意呃人，又或者